传统美德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甩肉一定和小二，斗智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棒儿边儿 87.6。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受高气压天气系统的控制，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天气晴朗，光照条件和大气透明度好，气温上升速度较快，最高气温有望达到冰点以上，中午前后适宜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，但是偏北阵风可能会达到5-6级，应注意防风防火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偏北风3级左右，阵风5-6级，最高气温1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偏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-9度，最大相对湿度4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嘞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9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怀远黑太岁常遇春，一见这东西食欲就上来，甩开腮帮子这顿吃，真是吃了个沟满壕平啊！掌柜的一大帮看着，心说这王爷几天没吃饭了，你净吃好东西怎么吃不够啊？这一桌酒席全给造下去了。六爷等吃饱了，把嘴一抹，把残席撤下，遵命。大家齐动手撤下去了。常玉春觉着困劲儿上来了，你等退了出去，我要睡觉了。开店的人行了个礼，都撤出去了，把门户倒带。常玉春一看，这张大床上的是闪缎被，有闪缎褥、鸳鸯枕，旁边还有凉席、凉枕儿。因为天气热，常玉春把缎子被都撤了，把凉席铺上，是合衣而卧。人要困极了，睡得那才香啊！脑袋一沾枕头，呼噜就出来了。好嘛，就这一觉，睡得这个香就甭提了。常玉春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。睡呀睡呀，最后叫尿把他憋醒了，一咕噜声起来，哎呀，心说要小便啊，找个地方，他用手一划呢，还真给他准备了一把夜壶。等小便完了，他又躺下了，昏昏沉沉，接茬又睡。睡了要没有一个时辰，常玉春一翻身又醒了。这回不是憋醒的，是真正睡醒了。把眼睛揉了揉看看。哎呀，怎么这么黑呀？伸手不见掌，对面不见人。哦，天还没亮，早呢，再睡一会儿。常玉春躺下面朝里，又接茶睡。不过他睡足了，睡不着啊， 翻来覆去，昏昏沉沉，似睡非睡，又有好半天，他又起来了，心说我不困了，看看还黢黑，心说这夜怎么这么长啊？难道燕京的夜跟安徽不一样？他把裤腰带紧了紧，下了地了，心说哎，也没星星，天跟黑锅底一样，觉着还有点凉风，还不错啊。常玉春就往前走了几步，哎，一抬手，觉着软乎乎的，不知什么东西，用手抓着往下一转，坏，什么东西？闹了半天，连门在窗户，多用被窝褥子毯子蒙得严严的，把外边的光早给遮住了。等被窝这一拽下来，长裙咔呀，日子早已升得老高老高的。常玉春可急坏了，他准知道吴今天比武较量，那早早就下午课场啊，去晚了不让进呢，这么糟糕吗？一路上我就惦记这事儿，归期还弄晚了，没事在门窗盖着被子堵着褥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回过头来一看，怪不得有凉方呢，连掌柜的在先生，连伙计排了两班，每人手里拿着大蒲扇，给常玉春扇了一宿。你想天这么热，门窗再一堵上，这屋得多热，怕常玉春热着两班给打扇儿啊。那掌柜的累的是腰酸腿疼，等六爷把被窝一拽起，掌柜的赶紧过来，哎呦，王爷王爷，恕小人之罪，你还接啥罪？去你娘的，什么时候还睡？快牵我的战马。常玉春迈踏步来的院里找找自己的马，那掌柜的们都过来了，王爷王爷，您找马干什么？这您好好休息吧。我休息什么？我还要下场夺状元。说着常玉春把盔甲包打开了，按理说他这个条件制造不起盔甲，那一身得多是银子。前文书咱讲了，他是抢人家的，这一套都是石蛮王撒马野汉的，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系甲蓝裙，周身上下首饰紧贴利落，把宝剑挂上，十八节紫金鞭背上，非逼着掌柜的给牵马，掌柜的被逼无奈把马匹牵过来。常玉春检查检查，鞍鞯交环肚带全都紧了几扣，说飞身上马。掌柜的过来还劝呢，王爷您别去，您别下场，老王爷不让您去，你要走了小人我就活不了了。常玉春一听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老王爷小王爷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也没有功夫跟他解释，用手一嗓子，去你的，少啰嗦。双脚点灯，马出了店房，就赶奔武科场。咱们也说过，常玉春没到过燕京，不知道这武科场在哪儿，那鼻子底有个嘴不能打听，他一打听有人告诉他在某地某地。等常玉春到了武科场一看，大门早已紧闭落锁，没人了，干脆就进不去。他这匹马围着武科场连转了三圈，就听见场子里头摇旗呐喊，鼓号如雷呀、啊！甭问，里头打得正激烈。我哥哥他们在里边没有？想到这儿，常玉春更着急了，心说我怎么能进得去呢？哎， 离着南墙不远有一座土坡，坡上边还有十几棵树。常遇春双脚点蹬，飞马上了土坡，真是居高临下，一目了然。登上土坡之后，往五棵场里一看，尽收眼底呀、啊。黑手梅花圈之中有两员大将正在比试高低，走线铜锤对飞抓，分不出输赢上下来。再往两旁一看，呵，这人呐、啊，人山人海，赶考的举子也太多了。他心想，我大哥二哥磕头的把兄弟能不能在人群里头呢？哎呀，我怎么进得去呢？他心里头一着急，哎，身子不自觉就动开了，小肚子正碰在战马的铁锅梁判官头上。他骑的这匹马是石蛮王撒木野汗留下的宝马良驹，这匹马有五分龙性，本来就在战场上的，最近这些年跟着常遇春也不打仗了，把这匹马也憋坏了。马呢也听见鼓号如雷，这匹马门足乱炸，四个蹄啪啪啪啪啪直刨地，恨不能飞进五棵场。正好常遇春一使劲，人借马力，马借人力，这马跟风里呀、啊，在土坡上是扑奔南墙，常遇春一看可坏，哟，这不得把我给撞死了？这马是疯了吗？这是再带马已来不及了，这是逼得没有办法。常遇春一抬腿，把大铁枪摘下来，阴阳把一合，这是到了南墙就铁进了。常遇春的意思呢，拿枪尖支一下，哎，碰得能轻一点，但是这个大枪啪的一碰墙，也是用力过猛，人力马力枪力，没想到把南墙给捅倒了，倒塌了一丈五尺多一个大豁口。常遇春连人带马就冲进五科场，那说那墙也太糟点儿，这事儿太不符合实际了。哦，事出有因呐、啊。常遇春是不清楚，这个宫墙里面有埋伏，看外表又高又厚，外边涂着红色儿。实质这座墙是空的，里面暗藏强弓毒弩，有消息埋伏，这是一座夹线的墙。如果有人拨动消息，弓弩齐发，好把赶考的举子射死的射死，射伤的射伤。所以常遇春无意之中就破了一条绝户计，这墙一倒，里边弦儿也折了，弓也掉了，自然弓箭也就放不出来了。六爷着急也没发现这个埋伏，等一进场，五科场就开了锅了一样，人们全看见了。连元顺帝在坨坨，文武百官在关武楼瞅得非常清楚，大爷武殿章，二爷胡德海也看得清楚，胡德海把眼睛瞪个溜圆，哎呦，大哥，老六来了！乱石山这哥几个全乐坏了。吴大爷就喊开了：“六弟，六弟，这 相来。哥几个紧招手，有多大劲儿使了多大劲儿。常遇春还真听见了。一看安徽的大旗脚下，弟兄们聚在，六爷是心花都开放了，一拨马来到弟兄的马前，赶紧滚的鞍下马一撩衣服，给大哥、二哥、三哥、四哥、五哥跪倒磕头。这帮人也全下了马了，过来把常遇春给抱住，人们乐得眼泪都掉下来了。人这一生生离死别，这几件事是大事儿。虽然分手的年头不多，但是兵荒马乱，一年等于十年呢。弟兄们围住常遇春就问呢，有的叫六弟，有叫六哥的，你这是从哪来？常遇春说，我从苏州来。但是呢，离别这些年的事儿哪有功夫讲啊，也就草草的说了几句。常遇春上了马，众人也上了马，哎，弟兄平安无事，这就是最好的事儿了。常遇春的眼睛止不住往梅花圈看，这眼神就盯着，非要下场不可。但是忽然机灵一动，想起一件主要的事儿，因为刘伯温刘先生给了他封信，再三交代，见着武殿章之后一定要拿出来。常遇春还真没忘。大哥，我看着刘先生刘伯温了，哦，在哪儿见着的？哎呀，在宋家庄，他给了我封信，您看看，快拿来我看。常遇春把信取出来交给大哥，吴大爷斩书观瞧，上头简简单单写了那么几句话，上写书信里边藏，面交武殿章，黄蜂是药酒，地雷台下藏，南门有火炮，北门有火网，十条绝活计，埋伏在良乡。啊，武大爷就一愣啊，为什么呢？他知道刘伯温这个人向来不说玄话，字字千金，他要不了解情况，不能写这几句话。我们上当了，假功名假富贵，这是元人给我们百姓的毒计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武大爷一边嘴里头捣鼓着，又向自己说，又想问自己，周围的人可听见了，连常遇春恍恍惚惚也听见了。不过常六爷那心都在梅花圈，一心要夺状元去比武，他也没拿这封信当回事儿，双脚一点蹬，马往前蹄上飞马赶奔梅花圈。等他这匹大黑马冲进了之后，南汉王陈友谅、台阳王方国珍两个人还没分出上下来，走线铜锤跟飞爪咬得紧紧的，两个人马屁股对着马屁股，脊背对着脊背，把这链子蹦个溜直啊，那还拽，你撒手，你撒手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常遇春一看，得了，我跟您来解解围吧。他的背后一伸手，擦啦，拽出十八棱紫金鞭来，对着这个抓头跟锤头，有多大的劲儿，他使了多大劲儿，开！就这一下不要紧，把飞抓的五个爪砸掉了有四个，这一秃了扣不要紧， 南海王陈友谅跟方国珍这热大的正使劲拽着粗那开了，两个人全在马上摔下去了，都来了个猴啃桃，扑通扑通把两个王子可摔坏了。这两个人费了半天劲从地下爬起来，陈友谅火往上撞，嘴里头骂骂咧咧，这是谁胆大包天天包胆，怎么不言语就暗下手了啊？用得着你解围，你他妈活。话都说了半截，等他定睛一看，闹了半天是常玉春。我当谁呢？闹了半天是六爷。哎呀，六爷一向可好，陈友谅理过去了，他又改变了。为什么呢？前文书咱说了，陈友谅在奔燕京来的时候，路上遇见常遇春，常遇春教育过他，他知道怀远黑太岁不是好惹的，心说话妈的妈，我的这位大爷怎么来了，他要来了这状元还有别人的份儿吗？干脆我别吃这亏，状元我不要了。陈友谅多狡猾呀，嬉皮笑脸把这气儿咽到肚里头，咕噜咕手牵过战马是回归本队。可是方国珍呢不答应，他也没会过常遇春，也不知道常遇春的厉害。方国珍从地站起来，擦了擦嘴里的血沫子，把门牙都活动了，有他妈你这么缺德的吗？我说黑大个，你是谁？你懂不懂这下场的规矩？先敢奔关武楼朝见天子，到老太师那挂号，经过允许才能下梅花圈比武。你怎么这些手续都没办你就来了啊？我要你的命。哦，常遇春一听还有这么些文章呢，我不知道，我刚来。六爷用手点指，哎，朋友，不要口出不逊，你且等候了。骑着马赶奔关武楼，等他甩凳立鞍下了马，心花，我得把马拴到哪儿呢？哎，拴枪杆上吧。他要戳枪拴马，双手抓住枪杆，咔嚓往地一戳，没想到没戳住，这枪就一摘呗。到换了个地方，咔嚓又一戳，又一摘呗。常六爷心说话，这地怎么这么囊啊，连枪都插不住，连换了十几个地方，他就觉着里头咔嚓咔嚓直响，因为心粗也没注意，最后双臂较力，哎，咔嚓，这家汗尽地流一尺半身去，哎，这回戳住了，这才把战马给拴上。可是常遇春呢不知道为什么这地底下出这个声啊，也是一条绝户计，就是刘伯温在信里头写的避雷台下藏，在关武楼四面八方左右全都是埋的地雷呀。到了元朝那时候，中国在战争方面，哎，排兵布阵斗野埋伏有进展，另外在兵器方面也飞速发展，那个地雷已经不算新兴的东西了，每次打仗都使用，所以元人呢把地雷埋到五科场的四面八方，准备要用的时候把天下举子全都崩死，地雷上都有药面，埋在地底下怕反潮，所以有人出的主意用竹筒了，一节接着一节跟管道似的把这药面传到里头，